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如何把产品打造成有生命的品牌》，跟广告鬼才叶明贵学品牌的技术与艺术。哇，这个书名好长啊！来，我们首先欢迎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叶明贵叶老师，欢迎叶老师。 嗨，大家好，各位北京的听众，大家好。 嗯，其实，在圈里啊，很多朋友习惯称呼您为阿贵。或者叫贵爷，您更喜欢哪个称呼？ 都喜欢，因为我这叶明贵嘛。 嗯， 那我们台湾人都很喜欢有什么阿什么， 嗯， 阿花、阿狗、阿贵，所以就这样来的。后来就资深了，资深了以后呢，开头最先我就得了一个贵公公。 嗯， 啊，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个绰号叫贵公公，就说我是老板的亲信， 嗯， 不过他们说我是好的公公。 嗯， 后来呢，后来又。到了五十几岁了，就有一个封号，就是贵叔。 嗯， 哎，我开头听了挺不习惯，怎么变贵叔了？人家都叫贵哥，啊，叫贵叔好像也叫老了，啊，那这十年呢，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就是贵爷，都好。 嗯， 我后来都习惯了。 说到了这本新书，刚刚读到它的名字，觉得好长啊！为什么要起这么长的题目？因为对于很多的作者来说。起一个简短的名字，大家才容易记住嘛。 这个如何把产品打造成有生命的品牌？ 嗯， 这其实是我的书商帮我取的。 嗯， 啊，如何把产品打造成有生命的品牌？其实本来是我文章里面的一句话。 嗯， 那被提炼出来变成书名，可能就是这个题目对于读者来可能是更有用处吧。 嗯，对。 啊，我本来有个书名是品牌的技术与艺术。 嗯 嗯， 其实说到了如何把产品打造成生命的品牌，应该说这个题目虽然好像讲起来有点长，但是也说了一句大实话，或者一句非常直白的话，当然也同时说明了很多人的心声。作为做广告的人来说，或者作为做营销的朋友们来说，把一个产品能打造成有生命的品牌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 那说到了产品到品牌这个过程，其实道路是蛮长的。那在您看来，因为您做广告行业三十多年了哈，到目前为止三十多年，现在是在台湾奥美广告任副董事长兼策略长，所以应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那就想问问您啊，这个产品到品牌这个道路，您有哪些经典的案例啊？里边有哪些诀窍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产品哈， 嗯， 产品其实大部分的产品都有个名字，那只不过是产品名。 嗯， 我发现95%的产品啊，都只是个产品，还没有变成品牌。 嗯， 这个产品是怎么样变成品牌呢？主要就是它被拟人化了。人类呢，只会爱上另外一个人类，所以呢。想要让人类爱上这个产品，而不是只是喜欢这个产品，就必须把这个产品把它拟人化。 嗯， 我们用传播呢把它升华成一个有灵魂的产品。那怎么样把产品变成一个有生命的品牌，有五个方法。 嗯， 第一个就是要提出一个动人的主张。 嗯， 啊，就像人一样，伟大的领导者他通常都会有一个动人的主张来激动人心。第二个，他要像人一样有一个个性，要鲜明，让人家容易识别。个性没有好坏，只有突不突出。 嗯。 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打造这个品牌的时候呢，要给这个产品在传播上呢，有一个新鲜的风格跟语气。我们对一个人会产生一个印象。是来自于他的讲话的语气跟他，整个打扮穿着的气质，所以这种从视觉跟从文字听觉来布局一个让他有个新鲜的语气，新鲜的风格。第四呢，要把产品变成一个有生命的品牌，就是要表达一个对人类的善意。因为一般卖产品都是很势利的，很现实的一个交易行为，说的都是你为什么应该要买这个产品呢？ 嗯， 我这个产品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啊？ 嗯， 我产品能给你什么好处？ 这个就属于产品的销售方面。 嗯， 但是我们要把产品变成一个有生命的，就要像人一样，对人会有个善意。有些讯息呢，其实呢跟你的产品的利益是不相关的，可是呢， 嗯， 它是对人类有好处的，人类就会移情，这种情感变成对这个产品的一个偏爱，一个偏心。 嗯，所以在你这本书当中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偏好就是因为你很漂亮所以我才喜欢你，而偏心的意思就是虽然你不是我的菜，但是我就是爱上你了。通过拟人化的过程，产品才能升华为品牌。一个人通常只会爱上另外一个人，于是我们如果要让人们不仅喜欢你的产品并且爱上你的产品，就必须让人们在潜意识当中感觉这个产品不只是个物质或服务项目，而是一个人，这才有机会让人们爱上你的产品。 对，一丹好棒哦，你有看书耶。 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提纲，阿贵老师总觉得这个提纲好难啊。我不知道之前接受的采访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也是我替听众来问的啊。比如说我们是一档读书节目，那可能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一些书籍都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跟我们个人成长相关的。那其实今天聊到的这本从产品到品牌的这样一本书，其实很多朋友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适合读，会不会有点小众？ 我相信啊，各位听众现在正在听这段节目的朋友们都很适合这本书或者买这本书。当然如果说我们是个商人的话，那我们呢对怎么样卖东西，怎么样把东西卖了个好价格， 嗯， 的方法那就是这本书里面主要写作的精神。那当然我是做传播的，所有的生意呢都是要透过一个沟通 啊，嗯， 所以我讲的是如何最有效的沟通的方法。无论你是任何行业，只要你是卖东西的啊，比如说你是开一个咖啡店啊， 嗯， 那你可应该要思考你的咖啡店的定位。定位就是说你的咖啡馆是要针对哪些人群， 嗯， 对这些人群呢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要来你的咖啡馆啊？那我这里面有个章节就谈的是定位。那如果说即使说你不是个商人，或是你不是个从事一个贩售工作的行销工作人，这个本书也可以帮助你对于说如何影响人说服人， 嗯， 可以有一些触类旁通的 作用 啊，作用比如说，嗯，你要求婚对不对， 嗯， 你求婚也是要一个能够影响人说服人的一个行为吧， 嗯， 这本书就会提示你就是应该要先感性再理性啊， 嗯， 唯有先感性后理性才合乎人类吸收讯息的一个大脑作用的一个节奏。那你要求婚，你总不会说，哎，如果你嫁给我，我就会给你买房子啊，我会给你什么样的好处？ 嗯， 当然要先动之以情，然后再说之以理，说啊，为什么嫁给我，什么好啊？比如说情感上，可以说有了你，我的人生才完整了。 嗯， 然后再说将来我可以照顾你啊，等等的这些。那或者是说你是要跟父母是要一个。要一个房子，你想让他，赞助一个贷款， 嗯， 这个也算是一个说服的工作，也是要影响人。所以呢，即使，您不是一个行销人员，或也不是一个广告的从事人员，都是可以从这本书呢，获得，有关于影响人、说服人的一些方法。像我们这行的学问呢，是一个一通百通的一个学问。很多我的客户啊，他们虽然不是从事传播业，但是呢他们都是把他们的小孩希望关说来我们公司来实习，因为他们知道在广告公司实习以后呢，他会撬动了他很多对于说怎么样做事，怎么样说服人，怎么样经营一个事业的一些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些技能， 嗯， 所以呢， 来我们广告公司呢工作，对他将来的事业的基础是很好的。 嗯， 他看我这本书呢也是一样，就是对您将来的事业基础了，或是凡是跟沟通有关的、需要沟通的这些相关的事件，我相信是有帮助的。 对于阿贵来说，这本书其实适合很多朋友来读，而且年龄段也是有跨度的，不只是适合广告行业之内的人来读。那么其实说到具体的一些方法哈，我其实挺想问问阿贵的，因为其实在这本书的书封写到了一句话啊，这也是阿贵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个时代要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洞察人性的故事。为什么你觉得讲好故事特别重要？ 人类都是喜欢听故事，人类不喜欢听训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其实我们是不爱听的，除非我们是被迫不得已不听一听。我们应该顺应人类脑科学是怎么运作然后去做贩售的工作。当然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我的客户卖东西的，所以我专门就研究怎么样贩卖一样东西。我的心得就是说，你要贩卖一个东西，你就要有个洞察，这个洞察呢，你的故事是要跟这个文化张力，或是存在社会的一些纠结，或是对人性的一些深刻的洞察。因为一个故事好不好听，一定要有纠结的，是一些对与对的选择。你看所有的小说啊、电影啊、电视剧啊，都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剧情或是一个故事，都必须要有纠结。所以我们就是要发掘这些文化张力、社会纠结、人性洞察，让我们的故事讲得动人。要卖东西一定要先打动人，才说服人这个是一个我后来学的一个趋近于真理了吧。因为头脑之所以吸收讯息，就是他先喜欢你这个人，然后才会听你这个人讲话，所以我们也是这样。 一个优秀的产品或一个优秀的好的产品，一定是有哭有笑、有血有肉、有内部矛盾、有内部冲突的，要不然它就是一个平铺直述的驯化式的这样的语言，那大家觉得就没有感染人的地方，也没有共鸣嘛，是不是？ 是。 所以其实在开篇您写到了一些好故事，放到第一章里边讲到了左岸咖啡馆，还有全联奇迹，包括台湾高铁。为什么要讲这三个故事啊？ 这三个故事算是我的成名作。那左岸咖啡馆在十年前呢，那时候我们这行在中国大陆的从业人员都是想要吸取一些新最新的专业知识，所以那时候呢刚好左岸咖啡馆这个成功案例有传到这里，然后甚至成为传播学院的教科书，所以比较有一些故事吧。 这个快手是您来做的策划和广告推广是吗？ 是。 说说快手吧，每个人现在都知道快手，非常的家喻户晓。 快手，我们快手现在有7亿人在关注，每天有6000万的同胞在上面认活动。那我们快手呢，快手是一个真正代表我们中国、代表我们祖国，因为我们快手的用户跟我们中国人的人口分配、城乡分配是完全一致的。它并不偏重在乡下，也不集中在城市。快手我们讲的是记录，记录世界，记录你。这个短视频17秒的一个短视频，你随手拿起来拍下你的生活来分享。那有些人精致，有些人平凡，但是呢我们因为有7亿人的用户，所以我们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内容丰富，所以你观看，就算你不是一个创作者，你不拍，你不拍你的记录，但是你也可以看别人的生活。我们现在讲的是平等现在我们国家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平等，所以我们快手呢就很想能够让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变成一个平等，所以我们平等记录，我们说的是生活没有高低，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所以我们提上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主张。当然我们快手如果要讲产品就是说内容丰富然后 借由分享获得了一些存在感了啊，这些属于产品类。 嗯， 但我们快手，因为我们现在用户这么多，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社会我们有个责任感。 嗯，其实说到了快手，还要提到就是在这本书第二章当中写到了一些硬道理。怎么说，我觉得很多的人在说到成功案例当中的总结都会说到一些硬道理，所谓的规则。我想问问阿贵，什么叫做硬道理？为什么这些是硬道理？ 硬道理应该就是不变的真理吧。 嗯， 我们这个人生啊，有些是要追求趋势的。 嗯， 啊，跟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啊，那是我们的求生之道。 嗯， 啊，因为啊，人们进步，我们不能退步。但是呢，有些呢是永远不要放弃啊，要坚定的那个就是不变的真理。 嗯， 对我们传播来讲呢，比如说不变的真理，类似，比如说大众传播要必须要单一讯息才有效。嗯，很多人做广告讯息太多。 嗯， 啊，太贪。所以呢，人们记不得，没办法打动人。定位要聚焦，就是单一的，要舍才会得。 嗯， 市场要区隔，没有选择就没有策略啊。策略的精神就是你有选择，并不是越多越好。 嗯， 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取舍，难的地方是要你要选择。嗯，像这些都是我经过34年的工作经验，所体认的不变的真理。 嗯， 当然我们要跟着趋势前进，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对于说一些真理有所怀疑。 嗯， 人类的进化不会那么快的。 嗯， 所以人性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 刚刚你说有舍就有得。 嗯， 做对了就不要改。 嗯， 啊，其实你书里也讲到了做对就不要乱改的策略啊。嗯，但是其实我挺想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啊， 这个是必须用时间或者用结果去检验，但是时间和结果它是需要付出成本和高昂的代价的。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时间证明。 嗯， 啊，我们做对事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的，只是我们善变。嗯， 但我们不确定啊。 确定，因为哈，我说的就是说，他的检验方式很简单，因为他销售上升了啊，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广告，对不对？他销售上升了，那就如果说在这个广告期间并没有其他的因素啊改变的话，那么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广告的效果。不管你做什么传播，如果成功，你不要随便移动。 嗯。 啊，你就是要继续使用，用到这个点子已经不能再帮你赚钱。我们通常就追星，啊，追星是个很危险的。不，你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好的痛点，不断的把这个钉子敲得更坚定。 嗯， 所以对我来讲说，啊，我有个点子，啊，我做了一个作品，然后呢，啊，释放出去了。然后呢，销售就起来了，那肯定是做对的事情呢。我觉得这道理一点都不难。 嗯， 或是说我做了一个视频，哦，它被很多人传阅。 嗯， 哦，那我就觉得这个方向对的，不要随便改，继续的。 嗯，那什么是不对呢？ 哎呀，出去以后不对的也很容易。你东西出去，销售没有改变啊，销售反而下降啊。 嗯， 而没人在。 没人在关注， 没人在传阅。 哎，可是另外一个问题，阿贵，你说的是这个东西创造了、打造了之后它的市场反应。嗯，但是你要知道，打造一件东西不是那么简单，从前期策划到后面定位，再到最后的成型，送到市场，这个过程需要第一时间，第二高昂的成本。那如果是做错了，那这个成本损失还是很大的。所以怎么样，应该是在前期知道它是对还是错。 我以我的经验哈， 嗯， 前期啊做了太多的调研， 嗯， 测试，出来东西啊都是很不动人的。 嗯， 我觉得在我们这行美妙的地方，就是它是机器人没办法取代的，它不能用大数据啊去决定很多啊，它就是一个很直觉的。 嗯， 啊，当然它有一个风险。啊，万一这个直觉错了，啊，万一你的判断错了，它有可能 就是花了一笔钱就没有产生效果。 嗯， 随时随地再开始吧。 嗯 啊， 你有过失败的案例吗？ 我有啊。 多吗？比如说十个项目你能做成功多少，失败多少？ 其实啊，我失败啊有一半是失败的，一半是成功的。嗯，但是失败的话，那我就说嘛，这个心理，因为我们是做创意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这即使说周杰伦他的歌也不是100%都都是红的。 嗯 啊，他有可能有些他一张CD 来讲15条歌， 嗯 啊，可能有一半是红的，一半没人特别关注。 嗯， 所以这个创作也借由创作来销售的，他因为他就是创作，但是我确定的，就是不冒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 嗯， 就是这个如果说每一个都肯定保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不过我自己确定的是什么？没有创意的都保证失败。 没有创意的。 没有创意的作品保证失败。 没有创意的作品保证失败，那就是你一条原则，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创意，那么 OK， 你根本不需要想它后面要怎么做，它一定是失败的。 对， 嗯， 因为我们人哦就喜欢创意的 okay， 新鲜的。 那创意怎么来， idea 怎么来？你看你做了那么多案例，30年的广告经验，有没有一种这个叫江郎才尽的感觉？ 创意哦，这个东西，像我是做企划的， 嗯， 我不算真正的创意人员。 嗯 啊，创意人员这很奇妙，这个创意啊，要有创意，并不是说给一个创意人员那个海阔天空， 嗯， 让他去想，那个不会有创意的。创意会必须呢，我们前端呢有一些梳理， 嗯， 这些梳理呢是把复杂东西呢，把它纯化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交棒点， 嗯， 这交棒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讯息，我们的传播概念是什么，然后呢，创意人呢。从这里接棒。 嗯， 那你说创意为什么好？真的，他的方法哈，我刚刚就讲说，把它聚焦在一点，然后交给创意人去发想，给他足够的发酵时间。 嗯， 那么就会产生创意。 嗯， 这创意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有人天生就是创意人。 对，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啊。有80%都是假创意人员，他就跟一般的人一样，只不过他刚好有个工作，做了一个文案，做了一个视觉，做了一个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创意人员。 嗯， 只有20%是天生的创意人，创意人是没办法训练的， 嗯， 他是有才情的，所以呢，越好的公司呢，他比较能够，获取最好的资源，就创意的人才。 对，所以我在你的书里看到了有这样一张说创意的管理之道，说吸引最杰出的创意人员来到你公司上班的唯一途径，不是对这些业界最当红的创意人员许以重金，也不是给予官职，而是要打造业界最强大的业务团队，是吧？ 对， 你认为打造团队这件事情要比你去重金挖一个创意人才更重要？ 因为最杰出的创意人员只会寄生在最好的业务。 嗯， 因为创意人员哈，他们啊，就是说他要专心做创意。 嗯， 像很多创意人员，他们呢，自己开公司，开始去面对客户。 嗯， 开始去想财务啊，想管理啊，这些人的创意哈，在他去开公司之后呢。大部分他的创造力都减弱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一行的分工啊，在我们这一行的食物链来讲呢，就是有业务啊，去把时间跟金钱的资源管理好，有企划把这个前端策略的思维把它削尖啊，有洞察啊，创意人呢，他就专心来想创意。 嗯， 那一个好的创意人员，他明白我刚刚讲这个道理， 嗯， 所以他只会去寄生。在一个好的业务团队， 嗯， 这个是一个所谓我们这行的管理之道，然后也是我经过多年悟出来的。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 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如何把产品打造成有生命的品牌一书，是台湾广告鬼才叶明贵先生在广告界深耕三十余年后首度著书，讲述广告创意和品牌服务之道。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本浓缩三十年广告经验的书，同时它也是一本指导年轻人成长之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这本新书，如何把产品打造成有生命的品牌。书里其实还讲到了一点，就是一些谣言与真理。因为您在广告公司从事了三十多年的业务啊，挺想问问您的，要坚信什么，还要放弃什么？我们经常会说，要相信什么，要放弃什么？那你觉得您的书当中哈，就这些谣言和真理，到底什么是谣言，什么是真理？ 当你在一个行业做久了，就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乙方，我们很多不是完全由我们控制的。我们的点子或是我们的想法，都是由甲方，我们的客人来决定的。但是有时候时间就是有限，然后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点子呢绝对的优良，所以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合理化，还为了要贩卖东西呢，一些。近似忽悠的一些论套数。 对，您其实书里也讲到了什么是忽悠，什么是谎言。其实在我们看来，忽悠就等于谎言。但是您好像说并不相等。 这次是说我们这行的真理是什么，我说哈，就是因为它太多的变数。所以呢，像我们这个从业，什么是真理呢？就是说，我现在心里真正相信的，那就是真理。可能过了一阵子，我的知识啊，我的历练多了，可能我改变一个想法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说，就是你现在真正相信怎样可以帮助客人销售的方法，那就是此时此刻的真理。但有的时候我现在相信说，哎，你应该这样做，可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只能说好吧，配合配合，等于是讨客人的想法，讨客人的欢喜啊，这个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合理化之后呢，我们随时能够自我去反省啊，面对自己，其实我刚刚只不过在做是个忽悠的，就不要分歧。有时候我们这行做久了，自己分不出来自己是在忽悠还是在真诚的为客疯狂，有的时候会搞不清楚。 那你觉得忽悠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在你看来 忽悠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呢，即使要忽悠也要有一个专业感。 所以您其实还是比较实诚的哈，在书里写到了忽悠这件事儿不是说不可以做，而是怎样让你做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是吧？ 对，我必须谈一个，就是说我们做广告，虽然哈，我觉得忽悠跟戏剧化不太一样。忽悠就是骗的，就是没这事，但是你呢就说有，他黑变白。但是我们这行哈，要做的是戏剧化，有些事实听起来不好听不悦耳，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它包装，让它悦耳啊，让它好听，让它好看，所以有时候用的方法是戏剧化。夸张跟忽悠不太一样，我对忽悠了解就是有点是偏向说谎。没有这个事实啊，我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是讲说 广告如果它不是根据事实来戏剧化的话，人们也不会打动，被打动的。 嗯， 因为人类不会那么笨。 嗯 啊，然后呢也不会有说服性。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要根据事实啊，必须产品有这个好处。 嗯 啊，它是事实有这个好处，但是呢因为这个好处可能直接说不有趣，所以我们把这个讯息让它戏剧化，变得有泪有笑有泪的一个故事。 其实说到了这么多都是属于广告的策略啊，那其实在您书里的最后几章当中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开会的问题。我们总在想写一本这样的书，把产品打造成品牌，那更多的要跟大家说一下策略，为什么会把开会放进去，而且开会对我们来说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哈，为什么还要写如何开会呢？ 我写书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心思，怎么样让这本书啊有更多人买。如果来我是关门转那个我们这个本行的一些哈扣，或就是一些太核心太过专业，比如说如何定位如何打造品牌，那我的 小众 也只能卖给那些广告系啊做行销的。 对， 所以呢为了要让我这本书呢能够卖得更好，所以呢我想说开会人人都要开会了。我跟你说人民大会、社区的小会、上班族每天不同的会，军人也在开会、农人搞不好农会也在开会了、工会各种各样的会，所以每个人都在开会啊，不只是说广告人啊或是行销人在开会，这些啊都是一个就说那开会要有纪律。通常我觉得说开会我提的这个，因为我的工作大概有三分之二就在开会啊。 对啊， 所以呢其实我在内部我有一本手册，在我们公司内部我有写一本小册，就如何开会。如何开不同的会。 您觉得如何开会？ 如何开不同的会还更精致的。如何开头脑风暴的会议，如何开提案的会议，如何开一个制作会议在我们内部的。那我在这本书写的是比较通常的，每一个人对开会的有一些纪律。那如果能够把开会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一个很平常的东西能够很细节那就是专业。比如说有效的开会，像您对不对访问我也会，假设我们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开会的话就是开头会有个 agenda 会提纲那这样子呢就会很有效的帮助这个会议的有效的产出吧。开会有些会议议而不决啦没有目的啦邀请的人不对啊，该要做决定的人没有到场，这个会就是浪费时间了。对，开会有些目的。 那还有呢，就是商业写作的要素。写作这件事情我相信每一位上班族都会遇到这个困惑。您有哪些绝招或者是诀窍跟我们分享一下？ 要写作有些人写作他没有魅力。我觉得要写作要有一个，因为你写作一定是有个目的，我写的比如说我写情书要打动你。 对 比如说我写一个报告希望去跟老板邀功比如说我写一个策划书希望公司能推动，基本上写一个东西除非它是一个写日记否则以我们商业行为我们写一样东西都是有目的的那要让你的写作呢有行动力，第一个秘诀就是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名词因为形容词就很容易忽悠了，就是你没想清楚有些东西你故意不要形容词，你只剩下名词跟动词你这个文章会你这个文书会看起来简洁有力所以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在写作的时候呢你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当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的目的很清楚，我是为了什么时候，这时候我写的东西就会比较有相关性，所以写东西虽然只是写东西。第三个，如果要写一个，我现在指的是商业文书吧，商业文书的话就是会有纪律然后通常呢因为你要写的东西都是在人们都是这个忙里偷闲要看的，所以呢在整个结构上必须要比如说像我都先把结论 结论先写，把我的假论假设先写，然后再来合理化，再来写结果，而不是一个像一般写作啊、写作文说啊起承转合啊、在商业写作上不是先写结论再写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些老板他可能来不及看你这些了啊、所以你要先写结论的话，你的目标是很清楚，就是往这个结论去合理化，去有所论述。 还有一个在商业写作技巧当中您说到了事实事实还是事实，我觉得这样的广告案哈、应该会没有人关注吧，除了写事实没有写到很多您刚刚说到的矛盾啊、冲突问题。 这个是指的是商业写作这种内部啊啊、有些什么 recommendation 啊，或者你要写一些 proposal 啊就是你要写一些啊，自我推荐的函啊，一些贩卖，这个要写的是，这跟我们做出来广告不一样。像我们做广告是透过我们的 copywriter， 是就是创意人员嘛，他们转换出来这跟我们现在商业写作不一样。那个是一个创意写作，创意写作就不一样了。但是我刚才有讲到，创意的写作也是根据事实来戏剧化。然后那什么是创意？什么创意就是不相关的相关性。本来我这个是事实，我要跟事实相关。但是呢，你说的没错，我们如果是一个读者或是一个观众或是一个网络的使用者，我们就是找预热的啊，找有趣的，找新鲜的。这并不是说都要讲笑话。像我们啊，看视频看文章，我们会哭，我们其实写的，其实在我们哭的那刹那啊，我们是享受哭的乐趣啊。啊，我觉得好难过，我哭了，我被打动了。啊，人只要被打动了，不管他笑还是哭，还是笑中有泪，这是最好你的时机来跟他讲一些产品的好处。 说到了今天这本书如何把产品打造成有生命的品牌，那么其实我们也挺想问问这本书的策划编辑资琪，想问问资琪啊，怎么想到要帮阿贵出这样的一本书？当时对于你来说，看到有怎样的感受？ 阿贵老师在广告业30年，他的这些工作经验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方法策略，其实不管是对广告的从业人员，还是我们日常生活，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做创业做商业，这些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其实都是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在这本书的篇章当中？ 有一句话也相当于是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 slogan， 这个时代要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洞察人性的故事。比如就是我们现在的广告创意，除了真正的创意点夸张它产品的特色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引起读者，引起大家的共鸣。比如说我们阿贵老师做的快手，还有之前阿贵老师给那个陈记酒店，包括台湾的高铁，这些做的广告都是通过广告创意然后来激发我们读者的一个共鸣，然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更有代入感的广告，更有代入感的创意，会让大家更加的印象深刻，然后有所触动。 阿贵老师，这是您的第一本书，对于销量会有期待吗？ 有目标10万。 哇，真的有期待。一般作者来都说，哎呀，我对销量没什么期待，大家觉得喜欢能有收获就行了。 哎，真的，读者如果是你是从事广告或是行销，你如果没读这本书而别人读了，那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就会落后他们。所以我因为我这本书我用心写了，而且呢我并不是说做了10年然后写本书，我是做了34年啊、所以我这个是职业队的。 当时怎么想到要把这本书出版出来？ 哎呀，当时也是想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出一本书好像就给了自己一个里程碑吧， 从业的里程碑， 对， 或者一个记忆。 因为书很棒，书就是我死了他还活在世，还存在这世界上 智慧的延续。 他应该是一个对我的存在感，然后书一个是一个传递知识的。那我并没有那么小气，我觉得说我把我所学的很诚实的然后跟我们这行或是行销相关的人来分享这是我的初衷，本来是 为我们这业界的。 嗯。 啊，当然我为了要那个书更多人呢，所以呢，我刚刚说了，啊，它都很适合你。那我的初衷是这样子，嗯，就是给自己有一个里程碑。然后我写书啊，写完以后觉得好空虚哦。 嗯，为什么空虚？ 哎呀，怎么一生就这么一本啊，这么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哎呀，好像都掏光了。所以我现在呢，更认真生活，更努力工作。 嗯， 哎，我 要写第二本书。 对，我像。因为我这里面的案例啊，都是台湾的案例。那我最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呢，都在祖国为我们啊大陆的客人服务。 嗯。 啊，那我现在正在进行是有几个案子了，比如说闪送啊，闪送是一个点对点的快递，然后我们啊快手会有新的年度的啊大片。 嗯。 然后我们呢，希望能够有一些影片呢。能够来安慰我们中国人，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好多纠结哦， 嗯， 哎，我们虽然在这个地方啊、是个最安全的，但是我们最没有安全感，我们要来安慰广大的人民群众，然后我现在也正在为 OPPO 手机服务，真正的案例正在进行中，所以我想五年后我就要也是在这个数码啊。进步的时代里面呢，继续吸收养分，然后呢在五年后再来将我的心得向听众们报告。 嗯，这本书写了多久？前前后后？ 这本书前前后应该也是两年了吧。 嗯 嗯，大概一个月，一年有十个月。哎，因为我是挺忙的，但是我的书商呢，哇，每次就给我反正是他们就是给我叮咛跟鼓励啦，催稿催得很紧，然后呢我交了一篇稿呢，然后他们就说好棒哦，给我吗啡，然后我就觉得很高兴，然后继续写作。 对，你是一个特别需要鼓励的作者吗？ 哎，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鼓励，真的。 你自己后来拿到你的这个产品吧，或者叫你的这本书啊，你有怎样的感受？出来之后你看了吗？ 我看了，我后来觉得还挺不错的，我自己也觉得相当满意。我有时候看一看，哎呦，我怎么写出这么好一本书。我觉得我这本书有个好处，真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 嗯， 然后很适合你阅读，你就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放在比如说放在厕所啊，放在你车啊，如果听众你是开车的听众，放在车上啊，所以你上厕所啊，刚好可以看一个章节，挺好看的，然后呢，你开车呢，比如说你刚好如果说是在等人呢，十分钟你看一看，刚好看一篇，你坐高铁对不对？带着看，你坐飞机呢，想看翻了一张两页，一张两张。我很多的读者他们是在休假的时候带去酒店啊，坐在阳台啊这样子看着。所以呢，因为我这本书它是一个章节就有一个结论，就有一个知识，就有一份养分，信手拈来，翻动，我可以保证有益无害，不会浪费您的时间。 反正刚刚阿贵已经保证过了这本书的品质，所以呢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觉得说什么都不如大家去翻一翻看一看。其实现在在网上百度上大家可以搜到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篇章，你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有一些能够为你所用的共鸣点吧。虽然你也许不是做广告的，但是你一定是一位职场人士。如果职场人士，他就会涉及到开会写作，它就会涉及到如何把自己推销出去等等等等，包括如何说服别人，是吧，为自己加分。所以呢这本书也是推荐给大家啊。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它不仅是一个拥有很多商品，拥有很多价值观的时代，同时它也是一个能够听到很多美好的故事的时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在讲故事。阿贵用他30年的广告生涯给我们讲了很多个不同的故事，有趣的故事，精彩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原来当年我们所传说当中的一些广告，它背后有着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觉得有故事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非常感谢阿贵的分享，谢谢阿贵。